桃花也开在那三月间，桃花儿红，女儿娇，梦儿飞满天，女儿梦飞满天，相约一年年，花儿少去心上想，暗结那梦中缘，心上想梦中缘，千万里剪不断，迎风迎雨像太阳，盛开那一年一想。